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老师，再找找，再找找。 秦岭又用心找了一段时间，确实一无所获。他颇头疼地摊了摊手。 哎，我们换一副拼图玩吧，好不好？ 孩子们却一起不赞成地摇头。此时一个童音在角落里响起，奶声奶气的，听起来天真无邪得很。 老师，你不是有眼睛吗？你的眼睛借我们一下，好不好啊？ 正在活动室另一个角落教孩子们玩娃娃的袁本善，突然听到背后传来一声刺耳的惨叫，听得他心里一阵紧缩。转身快步赶上前一看，袁本善差点呕吐出来。一把阴叉戳进了秦岭的右眼里，倒得血肉模糊。秦岭捂着眼睛，躬身缩在地板上，惨嚎不止，碎肉和污血一并从他指缝中流出。孩子们背对着门口，把一只支离破碎的眼睛填入空白处，笑闹不已，拍掌欢呼。终究还是出事儿了。柳成英闻讯赶来，见此惨状，吓得失声痛哭。田广斌也是瞠目结舌。池小池眼前被打了马赛克，什么也瞧不见，只有甘玉在目睹一切后保持了冷静，把惊恐到发狂的秦岭强行打晕，背到医务室，用绷带和酒精简单处理了伤口。等孩子们吃完饭洗澡去时，一行人才去了医务室。甘玉从雪白的屏风后走出，摘下被血污染的手套。眼圈发红的柳成英急急发问， 秦岭他怎么样了？ 他整个眼珠都被挖了出来，拿酒精洗过后，只剩下一个黑漆漆的空洞。田广斌惊魂未定， 他做了什么？ 无人能回答，就连袁本善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柳成英泪流满面， 秦岭从来不主动招惹是非的。我们已经告诉他很多次了，要和这些鬼好好相处。 好好相处的定义究竟是什么？是千依百顺吗？ 袁本善犹豫半晌，开口道： 他被挖眼，是不是因为太听话了？ 柳成英与田广斌浑身一震，前者更是很快白了脸，捂着嘴几乎要吐出来。田广斌见女朋友身体状态有异，心疼地搂住了她。 别瞎想，我们先回去休息。 袁本善指着床上的秦岭， 那今天晚上谁留下来看护他？ 不等田柳二人说话，池小池便举了手。 我吧，我是学护理的，比较方便照顾他。 甘棠也说道。 我也留下。 袁本善想了想，觉得还好，只要不是甘玉留下来就行。忙碌了一天的袁本善与甘玉先回去了。脸色惨白的柳成英强撑着留下来陪了秦岭一会儿，才被搀离医务室往楼上走去。走到三楼宿舍前，他悚然看到那个毛头小子兴冲冲地朝他奔来，手里还握着一只已经做好的传声筒。那小子将精心制作好的传声筒举起。 老师，陪我玩呀。 柳成英哪里还敢听他的话，惊恐道： 不要，不要。 他抓起田广斌的手，一头扎进宿舍并锁死了门。毛头小子在外啪嗒啪嗒地敲门，声声童音稚嫩而恐怖。 老师，老师，开门呀！不是说好了吗？我做好电话，我们就来玩呀。 柳成英把自己蒙进被子里，佯作没有听到。敲门声持续了一阵，便止息了。柳成英大大松了口气，田广斌在他身边轻声细语地安慰着，也好歹让他紧绷的神经渐渐松弛下来。然而几秒后，柳成英压在枕下的手机竟突兀地响了起来，那来电铃声像是掺杂入了什么异常的电流，走了音调，声音听起来古怪而可怖。柳成英面上刚聚起的血色瞬间褪去。任务世界里是没有信号的， 这通电话会是谁打来的？ 柳成英怕得双手发抖，掏出手机按下电源键，想要将手机强制关机，但是手机根本就不听他的使唤，他吓得发了狂，把手机一下下往床栏上砸去，屏幕碎成了一片，那铃声却响得锲而不止。他哆哆嗦嗦地把手机递向田广斌，田广斌哪里敢接，把手机夺来劈手丢出了窗外，把嚎啕大哭的女友抱在怀里，满面恐惧地轻声哄着。然而不多时，楼梯里响起了轻快的脚步声，哒哒哒，与脚步声一道响着的是那走掉的手机铃音。那脚步声来到门外，把手机从门缝外轻轻塞入。见此情状，柳成英已经接近崩溃了，而恐惧发展到最后，渐渐发酵成了难言的愤怒和短暂的勇气。他连滚带爬地捡起手机，凑在耳边大声道：“ 喂。” 电话那边没有说话，他心脏跳得飞快，声音也不自觉降了八度。 喂。 陡然，一声稚嫩的怒喝从门外和电话里同时传出。 老师，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？ 柳成英再也忍不住发生了一声刺耳的尖叫，丢了电话，快步退到窗边的床铺，一屁股跌坐上去。他刚要哭出来，眼角余光扫到一样东西，一双杏眼就又睁大了些，再次尖叫一声退离窗边。田广斌也被这接二连三的状况吓得不轻，抱住柳成英的手微微发抖，凝视着窗外的黑暗不安道： 怎么了？看见什么了？ 有一个女人。 什么女人？ 一个女人，戴黑帽子的女人，她刚才在院子里。 田广斌鼓起十分勇气，扶一扶柳成英的肩以示安慰。他慢慢挪到窗边，向下望去，却见院内空无一人，寂静如此，哪里有什么女人的影子啊？一股浓郁的肉焦味从门缝外飘入，真是的，刺着田广斌，叫他眼皮控制不住的乱跳起来。慌乱间，田广斌心思急转，扑上去一把超过还未挂掉的电话。 喂？ 臭味依然浓郁，但也没有继续蔓延下去。电话那边的孩子沉默了片刻道： 田老师。 田广斌竭力压下颤抖的声线： 刘老师太累了，有什么话可以跟田老师说吗？ 老师，我明天想打篮球了。 田广斌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又不敢继续拖延下去，一咬牙应承了下来。 好。 孩子嘻嘻地笑着，童音通过逼波的电波传入人耳，叫人后背一层层的往上冒鸡皮疙瘩。 老师晚安，我明天再跟刘老师玩打电话。 电话挂断。田广斌看着右上角信号显示为零的手机，脸色铁青，他们好像真的闯了大祸。情侣两人胆战心惊，双手互握， 侧耳细听着外头的动静，掌心又湿又滑，如同握蛇。确认外面久久没有动静，田广明拉过他的手，一笔一画地在他的掌心写道： 休息吧。 柳成英仍无法忘却那个突然出现的女人，回道： 那里真的有个女人。 田广明想了想，写道： 长什么样子？ 柳成英记忆力不错，慌乱之中的那一眼更是印象深刻。 长发长裙，脸雪白，一身黑，长得挺漂亮的，打扮得不正常，像个中世纪的人。 田广明微微点头，毫不怀疑道： 记住了。